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因为这个是即是已经超出了个读者的期望了。 不过呢又话分两头，因为我突然间都醒起，我都有结集成书。但是呢我就发现呢，因为其实我譬如我有本书叫有米咁样，讲香港嘅绿色生活啦，其实佢係由我四个专栏，即其实我基本上係重新编过去諗过。咁或者譬如正菜嗰陣四事係寫一啲农业呢，都係专栏结集。咁但係即其實佢個成個閱讀同喺雜誌係唔同嘅，因為我落咗好多時間係去編本書啦，同埋揾咗好多即係無論喺嗰個設計上面，或者係個結構，即係嗰啲嘢其實係你走唔甩會做嘅嘢嚟嘅。咁而嗰啲短篇咧，其實就好啱中學生睇，即係有陣時候咧，真係譬如你環保嘅新聞啦，好多好重要嘅嘢，你氣候變化咁樣。其實你一認真睇啲數字咧，你唔睇咧又當冇件事，你照樣生活啫嘛。同埋你開冷氣、你開暖氣有咩？就幾多度同你冇乜關係。但認真睇啲數字你就驚啦，哇！真係出硬事嘅喎，點解大家當冇事出硬事嘅喎？咁樣 當冇事噶。 咁你就覺得都唔係啦，試下用棉裏針咧，即係將啲嘢咧，即係有啲棉花度，等佢唔經唔覺吞咗咁。即係你要啲。即係聰明丁丁嘅點子先可以將呢啲咁大嘅信息可以咁樣整出嚟。但我當年咧睇氣候變化，我最中意就係你嗰本書咧，69億青蛙，你換成69億青蛙咧。因為我嗰年睇咗好多，嗰時主要睇台灣嘅書，即係坦白講氣候變化。主要在華文世界都是看台灣的，大陸有很多，但大陸呢他就會真的教科書那邊灰沉沉的，很 技術性的， 是的，即他都不當是科普書，科普書都不多講氣候變化，跟住就都抄了一堆回來。但是呢你那本書我覺得真的華文世界之冠， 多謝多謝，厲害厲害。 他比很多我看的英文書呢是講得更加透徹，並且你是很有看法的，即係你對於核電啦，你對於好多嘢你係完全冇，即係冇迴避你嘅睇法咧。你今次呢本你都係嚇到我暈，因為你居然臨尾你可以提30樣，我逐樣數喎，你啲短期目標。 短期就30啫，仲有中期、長期。 十幾樣，每一樣嘢我都覺得哇！你真係。你是不是痴人說夢話？你提出呢一集， 嗱，即 係 咁講啦，其實真係。即係你講呢個《資本的衝動》呢本書咧，就寫咧，其實就寫咗大半年啫，即係約莫一年啦。但係其實佢入面去解答嘅問題咧，就可以話係自我懂性以嚟咧，都係不斷嚟去思索嚟去尋找答案嘅問題嚟嘅。基本上就係、是、即係我好細個嘅時期，其實大家都會問過㗎啦。不過咧，有啲大大下佢就會覺得，哎呀，呢啲問題都係冇答案㗎啦，或者哇，我都已經知道啦咁樣，或者呢啲唔重要。就係咩啊？譬如就係話，大家知啊，曉雷男朋友，我細個咧，即係個個人都問過一點解我存在。咁當然呢個大家知道呢個叫做即係 existential problem 啦，咁呢個問題梗係冇意思冇答案㗎啦，因為如果我唔存在我就唔曉得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呢細蚊仔都會問點解我存在，第二就係話點解我係我，咁呢個更加冇又係冇答案㗎啦，即係如果我係你咁，但係個問題我變咗你，我都會問我係我啦。 喺小學好細個你已經會諗點解我係我，點解我唔係隔離嗰個同 學，冇錯啦， 點解我喺我個身體係我呢隻眼望出去，唔係佢望出去。好細個， 所以咧，其實我好耐以前咧，我寫過一篇文章，後來我結集嘅喺嗰個烏鴉的困惑，就是、叫做兒童哲學家嘛。我即係話咧，其實世界上最偉大嘅哲學家咧，就一定係兒童嘅。係 啊， 因為咧，兒童咧係冇嘢係我哋叫做 take for granted 噶嘛。其實咧，當然佢好細個嘅時期就乜嘢都 take for granted。但係當佢開始有自己嘅思想嘅時期咧，佢就乜嘢都唔係 take for granted， 即係話所謂 take for granted 就係話當嗰樣嘢咧係理所當，就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嘅。佢樣嘢都要問個為什麼噶嘛。所以咧有一句説話咧就話，即係兒童眼中嘅所謂即係世界嘅所謂奇蹟啊奇觀咧，就唔係7個而係700萬個咁樣樣。咁其實佢乜嘢都要問個為什麼噶嘛，打爛曬唔問到篤噶嘛。好啦，咁所以一點解我存在，二點解我係我，咁然之後咧就好似曉雷頭先問嗰個問題啦，就係點解我係嗱，你就會問點解我係女仔，我就會問點解我係男仔，點解我唔係女仔咧咁樣，係啦，然後就會問 即係當我稍微了解一下我哋中國嘅歷史嚇，咁原來哇了解下原來美國係咁先進、咁發達、咁富庶啊，咁就點解我唔係美國人？點解我係中國人？或者點解我唔係日本人呢？咁樣樣。咁其實呢啲問題咧，我相信可能係五六七歲咧已經問曬噶啦。 係啊。 好啦，但跟住落嚟就係話，點解呢個世界一定要有統治者同埋被統治者？再跟住落嚟就係話，點解呢個世界會有貧富懸殊？即係話咧，有啲咁大有錢佬，同埋有啲人係窮到窿嚇。咁、啊、嗱，即係其實咧，我而家呢本書咧就係回答最撚尾呢兩個問題啦。 但我覺得好可惜咧，就係咧好多人咧頭嗰即係六七歲咧就問咗頭嗰四個問題，係 啦 係 啦。 但係最尾嗰兩個問題咧，佢、未必會識得問。即係你話去到幾多歲，即係其實好睇佢嘅際遇啦，好睇佢嘅智慧啦，佢嘅開竅啦，或者點啦，因為未必個個想知道。 咁啊，我唔知啦。我成日都覺得我係一個即係好平凡嘅人啫，所以我成日就假設咧，就係、是、我問嘅嘢咧，就應該其他人都會問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我唯一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咧，我就係、是、即係你可話 stubborn， 即係固執。因為好多人咧問問下佢就唔再問啦。咁但係我咧就一路問到而家咧，即係就嚟年近花甲啦，我都係繼續咁問。啊，我相信咧去到八十歲、九十歲，我都會繼續問，因為 唔知點解啲人好怕煩啊。佢會覺得嚇，仲、啊、問，唉、哎，算啦，唔好煩啦，咁即係唔好煩啦，咁就已經係即係解齊呢個答案嚟㗎啦，咁你要令到佢咧，即係你俾個答案佢係冇用喎，你要令到佢咧重新佢肯問問題，你先俾答案佢先有意義㗎嘛。 嗯、 但係當佢連問都唔願意問， 係 唔好煩啊。 嗯。 哦，咁你就覺得除咗收聲咧，就真係冇咩好講。所以我覺得你好犀利，你唔理佢，佢想唔想知？ 我係啊， 不過我肯定有啲人係。 我從來寫書咧，其實即係好坦白講啦嚇，我從來寫書咧，九成九都係寫俾自己睇嘅啫嘛。 係啊。 係，其實我唔係打算寫俾人睇㗎。 哎呀，我唔得㗎喎。 係。 我會好即係我會用好多時間去諗，我啲讀者係點樣，佢大概知啲乜嘢，我好希望佢睇咯。 啱， 我 可以咁講。 好多方法。 我完全咧，我好細個已經開始咧，我係覺得咧，人生嘅要義是在於分享，這是第一點。第二就是說呢，知識是人生的歡樂的一大泉源，所以呢你要跟人分享知識的喜悅呢、這個就是我做人呢幾十年來的一個很大的動力來的。當你由我亦都這麼說，一個人由無知變成有知、啊、即是等於一間完全漆黑什麼都看不到、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然後突然間你走入一個有光線的地方，是看到原來周遭的景物是這樣，或者原來再光猛一點看到原來七彩繽紛的這種由無知到有知的那種喜悅呢，是世間上是沒有東西能夠取代的。 咁我作為一個記者，我當然都好相信資訊啦。 係啊， 我最痛心嗰樣嘢就係啲被訪者話俾我知、哎呀，我知道得太遲。 嗯， 咁我就會成日覺得，哎呀，即係如果我個報道即係令到你早啲知道呢件事，其實係人都知道人口老化撞緊車㗎嘛。 係， 即係2030年，即係嗰、那個即係譬如而家70,000係認知障礙，2030年係講緊300,000。咁300,000嘅家庭，你諗下嗰個處境啦，到時係會好多唔同嘅。 但係咧。 你如果呢刻你知道，你咪可以做一啲嘢咯。咁我好緊張，我覺得好重要對呢個公民社會。但係我冇你咁勁嗰個，唔係嗰個，你對於佢個信心就係，你可以將啲嘢咧，唔怕有幾難，或者咧、我覺得你嗰啲短期嘅建議咧， 係、 我諗要讀一啲出嚟啦，大家先明啊，你明唔明？嗱，逐年引入咧呢個碳税，即係。然後咧，用碳税就係咧，當你個碳排放幾多少時候，你就按你個碳排放去收税。呢樣嘢已經即係我覺得喺香港真係已經係困難到不得了。然後咧，得到個收入咧就係資助即係基層家庭開發再生能源。 嗯， 即係開發再生能源，你就好簡簡單單講呢句。 係啊，係啊。 但係你諗下，你跟住仲要係即係電力咧，成個收費嘅模式咧係要大改革啦。 嗯， 即係 累進性嘅 去做啦，係啦。咁跟住咧，你仲有一啲咧係。你最尾嗰點咧？你講乜大規模種樹，跟住十年後直頭係取締碳嘅使用。我見 已經太遲 了，我就心諗啊，你寫到最尾嗰點，十年後呢個世界唔使用碳。 嗯， 冇錯啦。 我見到你寫嗰點，我已經擠低本書，我覺得哇，你呢個夢係咪大得緊要啊？即係嘆歲，我仲要相信，如果情況真係好惡劣，係咪十年後即係個奇蹟，我哋真係可以施行嘆歲？咁當然亦都有人啲會爭拗，係咪通過收税係可以改變我哋成個行為，或者真係有嗰個影響啦？咁但係你係講緊十年後我哋唔用嘆， 嗯， 十年後 其實已經太遲啦。應該今天就即刻係禁止使用㗎喇。 但我講緊人口老化，講緊2030年呢係15年後，我都唔敢講即係好實啲嘢，你居然係講緊10年後。 但係呢你唔好忘記呢啊曉雷，因為我本身呢我係讀理科㗎嘛。咁好細個就已經係發燒天文啦，咁讀呢大學讀物理啦，係咪咁後嚟喺天文台亦都做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呢我一樣嘢呢我都係要從科學嘅眼光，而科學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講數據。咁所以呢其實你係有數據可依嘅，你唔係話泛泛而談，唔係空泛咁講嘅。 我明白，因為其實而家成個氣候咁惡劣，我其實呢啱啱尋日先訪問一個農夫，咁呢佢就好好喎，佢呢會將每一個月呢最熱嘅溫度同埋最凍嘅溫度都會記得落去。我話天文台唔係做咗呢件事咩？係話嘿，天文台係乜鬼打鼓嶺啊？喺嗰幾個地方 啱啊， 佢又唔喺我農場，咁我要知道我農場種乜㗎嘛？我理得佢喺打鼓嶺關個溫度關我呢度咩事咧？咁佢真係呢過去嗰13年呢佢真係每年呢有一本日曆呢然後呢就係日子喺上面呢寫住最熱幾度最凍幾度咁全部抹低晒咁樣呢佢話俾我知呢佢之前啲人話俾佢知氣候幾亂啦即係突然間熱突然間凍乾呢佢都覺得唉冇嘢嘅你種得好啲就冇事佢話去到今年佢真係驚佢話今年真係亂到呢佢開始覺得嘩再亂落去呢我可能我唔識種嘢因為我真係唔知道究竟佢會點樣去變化我究竟掌握佢幾時落種即係佢係一個即係咁有經驗佢完全知道即係究竟個溫度對佢嘅影響啊濕度啊即係雨水但佢話我怎樣去就算我只是種一樣兩個月的東西我都沒辦法知道個天氣 是啊 咁這個我們只是平均增加到一度幾咋 喎如果你說過去一百年呢就是接近 0.9 度啦 是啦 咁但如果你說過去百幾二百年呢我相信都超過一度㗎啦實在 但是我們其實是希望將個平均是不要增加超過兩度 比起工業革命前期 兩度已經是 很可怕即如果一度已經這麼可 怕 兩度已經很可怕但是呢基本上即其實貧心講九成都可能控制不到兩度啦 九成都控制不到 了是跟住聯合國就講緊就係講緊這個世紀內就是去到四至五度 是四點八度 是 即是在 worst scenario 最差的那個來講 四點八度基本上即係你買乜鬼樓？係 完全係超乎咗我哋喺人類啊，自有文明以嚟啊！即係其實人類嘅進入新石器時代咧，農業革命咧就係大概12,000-13,000年左右啦。其實喺12,000-13,000年入面咧，其實一定係未去過咁樣嘅高温。 係啊， 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咧，譬如所謂中世紀温暖期啊咁樣咧，係會比即係而家暖少少。咁但係總嘅嚟講咧。我哋如果你根據嗰個地球嘅宏觀嘅變化呢我哋本來應該係慢慢慢慢呢係進入一個冰河期嘅一個新嘅冰河期嘅。咁但係當然呢嗰個時間尺度嚟講呢當然係講緊以千年甚至萬年嚟計。但而家呢因為人為呢係以百年甚至係十年啦。而家講緊即係十幾廿年嘅變化已經好大。其實啱啱前兩日已經有個新聞啦咪就係格陵蘭嗰、那個個冰嘅融化呢又係比科學家所預計嘅呢係快咗好多㗎嘛。咁所以呢 已經好麻木啦我覺得。 最慘就係呢樣嘢呢個就係最令人害怕嘅。 係啦前幾年一路喺 Facebook share 呢啲新聞啊成咁樣。嘩而家發覺即係你 share 出去佢哋都即係我有時覺得呢當問題太大嘅時候呢啲人係選擇睇唔見。 亦都啱啱。 即係呢個就係呢大笨象喺間房呢大笨象一入咗我間房呢大家除了眯埋隻眼 睛耐咗呢你就當佢唔喺度囉。 係冇方法去處理。所以我覺得你仲係好清醒地講就係十年內你再唔即係可以全面禁止用碳呢我哋嘅文明就完㗎啦。即係你仲係可以。 咁我即係咁講啫其實我第一我都話啦因為我讀理科㗎嘛我係睇數據㗎嘛。咁第二呢就係我唔認命囉。我唔認命囉。 我覺得好殘酷因為你提咗一個事實出嚟而其實大家心笑就是其實做到的機會率真是 不是的嗱，我們暫時即休息一陣、啊、我們回來再繼續有什麼可以做 好